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他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个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来到星期五，忙活一周很辛苦，最不容易上班族，打开报纸给您读。是，上班族不容易啊，下班族、歇班族，对，大家伙都不容易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给您奉上一桌读报的午餐啊。人听众说了，喝水吃饭听读报，这个要是这节目挪到晚上去啊，有这说有啊，打明年开始，话里话外读报节目晚上9:00播出，那就不是喝水吃饭听读报了，嘿，喝茶聊天听读报啊，也不错。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我是李欣，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这个听听 FM， 能够通过手机来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广播节目，还可以在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直播的过程当中，您登录这个听听，然后就能进入专门的聊天室啊，就是话里话外节目的聊天室，进来之后呢，大伙儿一块儿高高兴兴互动交流。闲言少叙，今儿赶上周末了，说点百姓身边事。说这个老年人啊，咱这个算是咱们节目的主题之一了。一个呢，收听节目的很大一部分中老年啊，再有一个呢，这个什么，咱们国家现在不是要这个更好的来应对这个老龄社会吗？给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帮助。我这意思啊，话里话外，别误会啊，说这个收听节目的中老年人居多，可不就等于只是中老年人，有年轻的上班族吗？啊，对了，但是谁都有老的一天呢，说老了。啊，玩点什么呢？那位说，您等会儿，这都上岁数了，玩是孩子的专属啊，谁说的？法律规定的，哪有这条啊？老年人不许玩啊，玩了之后罚钱，没有。就是人家那个报纸啊就注意到这事儿了，这应该是老龄社会当中啊也需要，咱们说啊，可能是要填补的一空白。就这玩儿啊，你哎，千万别小看玩儿，玩儿里头他有学习，啊，有锻炼，是吧？脑力劳动嘛，上年岁人，哎呀，这都退休好多年了，离开工作岗位了，不需要动脑子。您错了，越是上年岁，越是上岁数，尤其是啊，孩子不在身边，哎呀，这个老伴儿又是。啊，这走的稍微早一点，一个人甭管是一个俩，你过日子他就这样，越是上年岁，他相比而言啊，生活的环境越固定，时间长了难免有封闭的感觉。我说啊，一个咱们社会当然多关心帮助老年人，这是一个方面，老年人自己呢也得多锻炼，身体锻炼是一个方面呐，玩也一样啊。到现在为止，咱就说啊。我就提一个问题，咱们这社会有没有，咱一张嘴就来，孩子玩什么？玩游戏呀，啊，是什么之类的。过去咱说小时候，哎呀，那小孩玩什么？弹球啊，啊，什么瓷片啊，什么什么烟盒啊，推铁环呐、啊，那到冬天那滑那冰车，哎呦呵，一说一大堆，跳皮筋啊，拽包之类的。那我问一句，老年人玩什么呀？老年人，哎哎哎。哎 斗纸牌，嗨，打麻将，哎呀，这太单调了。啊，也许现在老年人也他也会玩游戏了。我说的是玩具，有没有？一张嘴就是老年人手边上要有的这玩具，有没有？哎，老年人都特爱玩，哎，就玩这个。啊，那说那个好像是那个盘那核桃啊，盘那铁球，哎，行了。就这个确实是，咱就说啊，缺这么一块。啊，这个我听说是通州啊，开了全国头一家老年人的玩具店。哎，这挺好的。啊，就说这个事儿，别老说哎呀，老年人都上岁数了还玩这干嘛呀，老顽童老顽童。哎，不是。这个同样，这个玩耍游戏呀，同样是就是刺激你这个脑力的，哎，一样是能让你，哎呦，这个防止衰老啊，这个也是不断的让你思考玩吗？就是哎，打麻将斗纸牌，哎呀，怎么老打麻将斗纸牌扎金花呀？行了，老坐着对人也不好，最好能站起来玩一玩啊。那说还行，可以。赶到周末的时候跟小孙子一块捉迷藏，嗨，现在孩子都不捉迷藏了，咱就说，所以我说嘛，让老年人主动的动起来，这个玩具呀、啊、也不只是为了玩的。当然咱就说，你社会上一说，哟，老年人这到哪儿去什么什么参加个活动之类的，容易让人给那个蒙圈了啊，套路了，嗨，是有这事儿。我举个例子吧，这不是对老年人而言啊，都一样，说街上有那样的，哎，给你个盲盒，盲盒就是这盒里面装着什么是什么你不知道，你掏一块钱，哎，这里面有一个某一个人的名字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，哎，这他愿意，你拿这个电话给他打，发短信什么之类的，互相加微信，你们就是朋友了，有缘啊，千万啊，千万啊，这个记住了，咱可千万，哼，别弄这个，这可不是游戏，不可儿戏，这个。这叫交友盲盒，人媒体这个警示了，这里头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。嗨，我知道他的信息，你一样，你的信息也进去了，你拿那手机号跟他互加这什么微信，你知道对方什么人啊？一块钱买一个盲盒，这个千万咱就别掺和了啊，指不定怎么回事呢。当然这个啊，社会上这种事情也有，但是咱也别弄这个，好像老是咱们这节目，老说这些事儿啊，坏人坏事吧，也不见得就是坏人坏事，反正就是多多少少让人听了以后有点揪心，或者有那种焦虑感啊，又担忧了什么之类的。这个反正你要搁我这儿，尽量少说，倒不是为别的，因为有的事儿呢，咱们是你这事儿是坐实了，我告诉你，没弄清楚呢，人这个咱就。啊，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啊，再看看再说。但是您记住，这个不等于说这社会，哎呦呵，哟这玩意儿，哎呀，这玩意儿真是，哟这啊，社会上这那，社会上您记住，好人多呀，是吗？你看前两天我看报纸上那个石景山，就有一位大姐开了个煎饼铺子，人家那里面明确有一告示，您要打这儿路过，生活上碰点什么不太如意的，哎呦，丢工作丢了。啊，或者暂时，哎呀，这玩意儿为难找窄的，没关系，您过来，我这给您套煎饼，单人套餐，您拿着就吃，吃完您就走，啊，那意思可以不给钱。哎呦，这家伙，这街坊四邻都来说，您这怎么想的？嗨，大姐说得好，当初啊，她跟她丈夫最早创业的时候一样啊，也是，哟，这真是困难的时候，可不没吃没喝的吗？就想到也是同情这些个奔波忙碌的辛苦之人。说着话间，你瞧，还真来了一位小伙子，穿的反正相对破旧一点，一看就怎么说呢，就不是太如意吧，在这煎饼摊啊边上转了好几圈了。大伙一看这干嘛呢，这是不好意思张嘴，街坊四邻呢也是有眼力见，走吧走了。小伙子过来，那个看您这告示，我能不能弄套煎饼，我还真是没钱，就是吃饭啊。好说好说，您放心，咔咔咔，立刻，哎，这么一套大煎饼走起。你看听着很温暖，那你就说嘛，是不是啊？世上还是好人多，记住这句，哎，太阳偏西又转东， 啊，馒头凉了上屉腾，啊，那倒是，哎，稳定就业是民生，是千千万万别放松，必须的。国家呀，毫无疑问，肯定没放松。啊，这经济日报的一篇文章，稳就业这根弦是不能松。说实话，疫情以来，咱们这个就业包括经济发展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单不容易，积极的财政政策、稳健的货币政策，包括这个保就业啊，这个宏观这方面的政策，你看是不是啊，全国就业形势可以用保持总体稳定、就业不断增加来概括，那就得继续的保持啊。你就说呀，距离咱们这年根儿这个不远了啊，明年2022年再旺了，继续得稳定就业。京剧里面有就业呀，啊，真的，你呀。这个呢是马连良先生演唱的《打鱼杀家》，是也叫庆鼎珠，打鱼的吗？啊，对，萧氏妇女。对了，啊，他这个也是就业，那必须的。这个接下来呢，给大伙儿讲两个，俩故事之间没有联系，但是呢，可以这么说，一个是悲中有喜，一个是喜中有悲，啊，当然这俩故事，您别害怕啊。那位朋友说我们怕什么？就是哎呀，这个讲一个很悲情的故事，哎呦，那么这个结局呢？哎，这俩故事结局都还不错，啊，尽管有那么一点曲折，尽管。那个整个过程让人觉得很难过，啊，尽管那个说行了，啊，这反正这故事结局是好的。对了，先讲这个悲中有喜，这故事跨度年头可不短了。最开始发生这个事情是1999年7月份，地点广东东莞。说呀，有一位大姐姓李，咱们就简称李大姐，她是安徽阜南县人，跟她的丈夫22年前1999年，哎，当时啊两口子正在广东东莞打工。这个李大姐结了婚之后啊，这边工作啊，工作是没放下，啊，怀孕后来这个生孩子，生了个儿子，小名叫鹏鹏。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那是夏天啊，凌晨时分，大概是5点多钟吧。那当他们家这儿子小鹏鹏才6个月大，半岁的孩子，是谁成想？夜静更深呐，这李大姐是忙活了一天了，啊，丈夫呢也一样啊，在外头打工挣钱不容易呀，啊，回到家里头，呵，累的，脑袋一沾枕头就着了，睡着着的。半夜里，李大姐是一睁眼，你还别说，这当妈的呀，咱就讲那个什么第六感。哎，这倒谈不到，但是呢确实他心里头老是惦记着这个孩子， 孩子小啊，才半岁啊，这夜里头万一这孩子哭啊闹啊，啊这个饿了，哎，这都是可能的。所以这李大姐呢，她老是睡不踏实。凌晨时分，用手往这个身边这么一划了，哎呀，噌！李大姐当时就打这床上就坐起来了。广东的地方，七月份正是夏天正热的时候，可是李大姐这个时候浑身上下拔凉拔凉，为什么？蓬蓬没了哟。李大姐赶紧把丈夫给摇唤醒了，快快起来，孩子呢？啊，孩子。夫妻俩人摸索着穿上衣服下了床，四周这么一找，没有。孩子哪儿去了？这么点孩子，而且他怎么没动静啊？去哪儿了？再一看，房门是开着的。哟，这时候李大姐心里头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莫非说有坏人进来，黑更半夜把咱们家的孩子，我的小鹏鹏，抱走了？哎呀，想到这儿啊，就好似是一个晴天霹雳呀、啊！好家伙，当时李大姐就傻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两口子急得这眼睛都冒出火来了。哎呀，出去找，转了几圈，一点影都没有啊！新的话说，这个应该是啊。应该是这孩子让人家给抱走了，那么点孩子他不可能自己出去啊，这时候不能耽误了，赶紧来至在当地东莞后街公安局沙溪派出所跟这儿报案。值班的民警对这李大姐了解情况之后进行了备案，并且把他们两口子这个 DNA 录入了。这 DNA 是干嘛的？就说呀，这咱们公安机关，就是将来这孩子不是被这个疑似被拐骗了吗？啊，将来防备找着之后认亲用，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在这个打击拐卖妇女儿童这种犯罪行为过程当中，这警方啊录入了受害人被拐卖人家属的直系亲属的 DNA， 对于找到这些个被拐走的孩子们，那是有决定性的作用。哎，把这个 DNA 录入了，跟他们说呢，我们去了解，去调查。啊，那个回头有消息通知你们。哎呀，那个警察同志，你赶紧的，抓紧。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我们明白，明白，理解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尽职尽责。警察后来啊走访了，进行调查了，但是呢，这事情您记住啊，发生在什么时候？1999年，那个时候技术条件是有一定的限制的，跟今天这个先进程度还不太一样，网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，这街里头啊，哎，附近包括其他地区吧，这一带没有太多的监控设备。所以说呢，尽管怀疑是被这人贩子坏人把这孩子给抱走了，但是要找到他们的踪迹很难。就这起小鹏鹏被拐案件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哎呀，急坏了李大姐呀，三天两头去公安局派出所呀，不单是那儿的警察呀，所长啊，是政委啊，书记啊，这个啊，警长、队长都认识他了，啊，连那个扫地那大嫂子，啊，看门那老大爷都认识。哎，呵，就这样，思念自己的孩子，终日是以泪洗面。到后来呢，丈夫劝他放宽心吧，老这么这个瞎琢磨，老是啊惦记着孩子，这不叫事儿啊。时间长了之后啊，这人受不了啊， 怎么办呢？夫妻两口子一合计，得了，也别在这个东莞这儿待着了，这是他们伤心之地。去哪儿啊？到其他地方一边打工，打工挣钱养活自己，同时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，找孩子。哎呀，就这些年，好家伙，两口子在当地呀，有了，当时是有固定工作的，工作不要了，辞工，房子在当地买了房，房子卖了，然后就拿着那个寻亲的那个启事，寻人启事，呵，这些年来，他们的足迹可以说遍布全国，北京、上海、云南、江西、南京、湖北、贵州，可是呢，找来找去是找去找来，孩子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哎呀，李大姐这心里头真是折了个了，把抓柔肠啊，母子连心呐。哎呦，我的孩儿哎，你在哪儿啊？越是想，这心眼儿越窄。到后来，李大姐得病了，抑郁症，而且这程度还不轻，没辙呀，丈夫把她送到医院住院治疗，这一住医院就是一年半。这期间呢，这李大姐哎呀，好几次就自己心里琢磨，不想活了，我活不下去了，我的孩子在哪儿啊，老是想这个事情。后来呢，他的情况经过医院的这个治疗，哎，还真是渐缓啊，病情好转之后呢，李大姐出来了，出了医院了，出了医院之后是继续找孩子，心里头心心念念就这档子事儿，没别的。话说是，这就说啊，今年的九月底，马上就快过十一了，家家户户都合计着，哎，好好的啊，过一个高高兴兴的、团团圆圆的长假。可是李大姐呢，哎呦，想来想去啊，心的话说，得嘞，就这样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她开着自个儿家里的车，跟家里人打了个招呼，我呀回这阜南老家一趟，自己开车回去了，找了一座高楼，想干嘛呀？想跳楼自尽哟。哎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李大姐一步一步的，一级台阶一级台阶来至在楼顶之上，每上一级台阶啊，心里头都念一声鹏鹏啊，你的娘亲，你的娘亲见不着你，真的是这个世界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行了，我这先走一步了啊，这个为娘对不起你。说着话间就来到楼顶了，正要说啊，这个时候其实说实话，这人这时候还有点犹豫。哎，就是这个千钧一发正犹豫这会儿，突然之间哟，感觉这裤兜里头，哎，手机震动上了，哟，来电话了。李大姐心想，都这时候了，我接他干嘛呀？有新的生意，我做生意干嘛？有钱挣，我挣钱干嘛？没意义了。家里人找我，那我更不能接了，那一接不麻烦了吗？又得磨叽，不想活了。但是一想，哎，这手机这铃声啊，还挺顽强，老是跟那儿嗡嗡嗡，它老跟那儿震动。心话说谁呀？那不行，我嗨，算了，这是我人生最后一个电话，接就接了。拿起手机一看，这号码啊不认识。哎，看这号码眼熟，因为什么呢？它前头有那个区号啊，这区号不是东莞的吗？哼哼，谁呀？过去老同事啊，老姐们儿，那接一个吧。把这电话一接起来，喂了一声，对面是一位男同志的声音，很客气很亲切，但是呢李大姐不熟。您是李大姐吗？是我呀。不是，你哪位？你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是广东省公安机关的，我是个民警。你好。哦，有事儿啊？那个 有事儿没事儿你快点说啊，我这正忙着呢。警察一听，哟啊啊啊啊，您现在是有事儿啊？啊，有事儿啊，您这是上班呢？啊，不是，我那个准备字啊，不是那个我啊，你快说吧，快说吧。警察说了，跟您讲啊，我呀是原来22年前啊，您报案那派出所的民警，您应该不认识我。当时给您记录的民警，现在有的已经退休了。但是呢，这么些年来，我们公安机关一直有专门的人就盯着这件事情。哎，这个有的老民警退休了，把这工作就交代给新接手的民警，我就是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也是代表那些个22年一直锲而不舍追踪寻找的民警同志，跟您说一句。你要说什么呀？您当初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。哦，完成了那好。哎，不是，你等会儿，我交给你们什么任务啊？我觉得我一个普通老百姓，我这个行政级别好像不能给你们派活吧？嗨，不是，您是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，那是您交给我们这个任务啊，就是寻找小鹏鹏，您难道忘了吗？啊，我哪能忘啊？您这话的意思，话里话外是要说，您的儿子找着了。哎呦，22年的寻找，真是啊，今天这总算是有了这么好的结局。呵，李大姐当时嘿呦，这一激动一高兴，哎呀，一兴奋一上头，嗡，差点打那楼上掉下去。哎，哈哈，稳了稳心神，总算是站住了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就这样，后头的事情那就简单了。11长假期间，娘两个终于见到了这户人家，总算是历经了这个啊苦难，团圆了。你看，你看这个事情，可不是先悲后喜吗？这儿有一个先喜后悲的啊。不过倒还好，事情本身不复杂，没有刚才讲这故事复杂。对，这个当然也是这个过节放假呀。啊，对了，是接亲结婚呐，办这喜宴，酒席宴上的事情。这事儿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哎，就头段时间啊，江苏苏州。哎，人家这个婚宴上，呵，高朋满座呀。哎呀，共同见证这个很喜庆很幸福的时刻。然后呢，那就开吃啊，婚宴吧。呵，7个碟8个碗就开始端上来了。哎呦，这是啊，干鲜果品啊，凉菜，呵，开始走热菜。呵呀，这家伙又是鱼呀，又是肉的。哎，正吃着撑吃着，突然之间座中只见一人嗝儿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怎么意思？有一位来宾呢，让这鱼菜把嗓子给卡了，可能这位是吃的着急一点，而且呢，这还是个大夫啊，大夫啊。对了，哎，哎呀，哎呦，哎，好呀，这难受啊！这鱼刺卡了可不难受吗？这上上不去，下下不来，哎呀，这好嘛，脸憋通红。这位是个骨科大夫，大伙一看，哟，您这有知道他的哟，您大夫啊，大夫，您知道您这种情况那个采取什么措施？我也是，这不能那个吃馒头，不能吃馒头，咽米饭，不是喝醋也行，这些都不好使，这都是民间偏方，这不行。这个我跟你说啊，要是大伙要帮我送医院，别介，我就是大夫，您是大夫，可是您这刺儿卡着，您这您怎么办呢？这小伙子用手一指，找他。另外一桌那位跟那正吃饭，跟同事正聊天呢，让边上客人给拽过来，你赶紧过来，叫你过来呢。这位也是一位大夫啊，跟这个鱼刺卡嗓子是这二位是一个医院的同事啊，干嘛叫他过来？他可以， 不是，那有的宾客说，那您不是骨科大夫，您自己那个操作不了。我骨科不行，术业有专攻，他有专业，他能把这刺儿弄出来。大伙儿一听，哎，这新鲜啊，还没听说医院里面有专职往外拔刺儿的大夫呢。有，真的啊！一指过来这位帮他这大夫，他可以，他是五官科的。哦，耳鼻喉科的，哎，耳鼻喉科，对，我耳鼻喉科。你还别说，耳鼻喉科这位还真行，很镇定，这不要紧的，分分钟我就搞定，挥挥手让大伙儿是闪在一旁，唰了，把大褂脱了。哎，大褂啊，不是，就他穿着风衣呀、啊。那位说，我以为他穿着白大褂参加婚礼呢。哎，没，哎，然后打这桌上干净的筷子。瞪出两根，拿这两根筷子轻轻地探进那位骨科大夫那个嘴里头。哎，别动啊，别动啊，别动啊，坚持住啊。哎，本儿，哎呀哈，还真是非常迅速的，那鱼刺儿给弄出来了。哎呀，好，哎呦，大伙儿一看，嘿，好家伙，这可以，这可以啊，行了行了，人家那边娘家人婆家人也过来了，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没事，那咱就啊接着吃吧。得嘞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，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。